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1.3 星夜狂想曲，我是主持人李星云。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法国的作曲家，他在前一两个月呢离开我们。那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作曲家、音乐人、乐手，几乎我不知道要有多少的 title 来形容他，因为呢他又演奏又歌唱又创作又指挥。这个人是谁呢？他的中文翻译名称叫做米歇·里格兰，他是来自于法国的一个作曲家。好，我们首先要来播的就是他脍炙人口，也应该是大家最常听到米歇·里格兰的这个作曲家的作品，中文的翻译叫做秋水伊人，英文的名称叫做 The Umbrellas of Cherbourg。 这个 Cherbourg 其实就是法国的一个小镇啊，把它翻译成这个雪宝。好，雪宝的雨伞，怎么会有这样子的题材呢？这个要听众朋友真的去把这部片子租来看，其实就可以知道这首乐曲有多好听，这部电影有多好看，这个女主角有多美啊，是由这个大家说世界第一美女这个凯撒林·丹尼夫所主演的。当年她只有17岁，她演这个秋水伊人的时候，哇，不过真的是一炮而红。这个应该算是音乐剧哦，就是里面的台词呢其实是用唱的。我当初也是过了好久才去把它租了这个老片来看，然后我非常的惊艳，因为我发现这部片子，哇，原来那个年代法国就已经可以拍出这么劲爆的题材，而且构图啊、色泽啊、摄影啊、故事真的都非常的突出。好，我说那么多，待会来放一下这个雪宝的雨伞哈 The Umbrella of Cherbourg， 大家应该听过这个主旋律吧，秋水伊人。 秋水伊人这么动人的音乐，就是来自于这个作曲家 Michelle Legrand。很可惜今年初啊，他就离开人世了。所以今天呢，我要来做一集，好好的来想念他的音乐。虽然作曲家离我们远去，不过呢，这些作品我觉得是隽永的。尤其是刚刚这个旋律，是不是好像从小就陪伴我们？好多好多的版本哦，哈。The Umbrellas of Cherbourg， 有机会的话把这个老片买回来，或是在这个网络上面看看，因为这个应该是算是最早期的这个法国的 musical 音乐剧，光是片头的这个红雨伞，整部片子的那种视觉刺激，这种颜色就让我印象深刻。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部片子《秋水伊人》。那有另外呢 ，Michelle Legrand 所谱曲的叫做《柳妹花娇》。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的这个中文翻译名称一定要这么文艺吗？现在听起来觉得好像有点老气哈，《柳妹花娇》。不过呢，这个音乐倒是 Michelle Legrand 后来重新编曲，又跟这个管弦乐一起合作，所以待会大家听到有一点点像这个piano concerto， 有点钢琴协奏曲呢，或是加上这个 jazz big band 的这种感觉，非常好听。 柳妹花椒，这是来自于法国的作曲家 Michel Legrand 的作品。我特别喜欢他这种跨界的风格，不知道要怎么定义他，因为呢他又会流行的东西，又会古典的东西，那chanson 啊，或是 musical 啊，甚至有一点点 jazz， 是不是他都可以驾驭的很厉害，所以我觉得他应该算是法国的早期最先锋的这个跨界精神的作曲家。非常缤纷美好的年代，刚刚听到的这个是柳妹花椒。好，另外一部片子也是他的经典，叫做往事如烟。他的片名原本的英文名称叫做 Summer of 42， 这个旋律应该一播大家就会觉得哇，原来就是这首歌啊。 Summer of 42 刚开始又是由这个小提琴揭开序幕，然后又换成萨克斯风。哇，1972年的这个最佳配乐得到这个奖项。那我们播的版本呢是 Lishomi Grand 用这个 orchestra 伴奏，然后当然他的音乐因为有跨界到这个流行跟爵士，所以他也有这个爵士鼓哦。然后这个淡淡的忧郁的这个旋律有吧，刚刚这首应该以前有听过吧这个是非常经典的哈， Summer of 42。 好，接下来这个呢也是一个电影当中的配乐，这个叫做天罗地网。好，待会后半段呢我也会播他的另外一个版本，因为呢这个 Michelle Legrand 他的作品呢其实旋律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他曾经觉得说这个 melody 啊其实就是音乐的主人。好，如果这个 melody 写得好的话，主旋律哇，那几乎整首曲子其实就已经定调了，就是每一个细节其实都是旋律在主宰着。所以呢今天听这一集我们可以好好的欣赏 Michelle Legrand 他的 melody， 我们来听的作品是《天罗地网》。 是不是 Michelle Legrand 他的音乐跟他的旋律性非常的强呢？我总是会觉得他的音符啊，还有五线谱，好像像是一个透明的网线，会将我们紧紧的包裹住。就是你听了他的音乐以后，好像就没有办法挣脱他的旋律，他所布下的这种情境，非常的浪漫。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好了。其实 Michelle 他也会写歌，这首歌曲叫做 A Place in Paris。 Where the roofs of Paris lie underneath the Paris sky, there's a place where you and I once left the world far behind us, and no one could find us alone, but not alone.Unknown, where our dreams were all our own. No one will know, no one could know just how beautiful you were, how young, how fair, how it felt to see you there, and thatPerfume you would wear, you said was Paris, the air of Paris. And we loved our little street, and the wine of life was sweet, and at times our eyes would meet as ifLife was beautiful, although the years have flown, and I find myself alone. There's a memory I have known, a place in Paris, a place that will always be all. 欢迎继续收听 FM 91.3 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配乐家来自于法国，他的名字叫做 Michelle Legrand， 米歇黎格兰。好，今年初他离开人世，但是呢，他的经典作品其实非常非常的动听，所以今天我想要带领大家来回味一下他的作品。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取名叫做 How Do You Keep the Music Playing? 米歇里格兰其实是一个很难定义的音乐家，因为他以多重的身份活跃于乐坛。你可以说他是一个作曲家，一个指挥家，钢琴家，也可以说他是一个作家或是歌手。他精通不同的音乐，而且呢悠游在古典啊、流行啊、爵士各种类型跟风格当中。其实他的爸爸跟他的 uncle 他的叔叔都是音乐人，都是音乐家。那十岁进入这个巴黎音乐院，然后开启了他的音乐才华。不过后来呢他进入了这个电影配乐界啊，或是流行音乐圈啊，也跟很多很多的歌手合作。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电影《杨朵》当中的主题曲，那 Barbara Streisand 他居然也翻唱过。我们来听听 Barbara 所带来的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Papa Can You Hear Me。 其实好听的音乐呢，就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歌手啊，跟演奏家想要再来翻唱，好，重新诠释。刚刚听到的这个 Papa Can You Hear Me， 全球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翻唱过了。不过最近呢，还有一个小提琴家居然也来重新演奏，然后重新编曲。我们来听一个小提琴的版本好了，来自于电影《羊朵》当中的 Papa Can You Hear Me。 上半段为大家介绍的一部电影叫做《天罗地网》，它当中的这个主题曲呢，其实正式的名称叫做《The Windmills of Your Mind》，中文的翻译名称叫做《心灵风车》。那这个旋律也超级超级经典的。不过呢，这个版本有时候你乍听之下会觉得，怎么好像有点轻音乐的感觉。我不太喜欢在我的这个节目当中播一些轻音乐。好，不过呢，心灵风车这个旋律的确受到很多的音乐家的喜爱，所以我们现在听的你就把它当作是那种复古风好了来欣赏。The Windmills of Your Mind 来自于 Michel Legrand 的作品。今天一路听下来，会不会觉得这个法国的作曲家真的是蛮有才华的哈 ？Michel Legrand， 其实年初的时候听到他的死讯，其实我还蛮难过的，因为呢，还记得去年底吧，我才做了这个 Francis Lai， 也是另外一个法国作曲家的这个专题。那没有想到呢，这个差不多年代的这两位法国作曲家，其实都已经离开人世了。不过呢，我相信他的优秀的作品 会继续的陪伴我们。那今天为大家做的这个 Michelle Legrand 呢，他自己就觉得说，好像从小就把音乐当作毕生追求的事业跟梦想，所以他也接受各式各样的不同的音乐的训练跟挑战。我觉得他真的是可以当做我的 role model， 呵呵，他写的好听的旋律跟他跨界的精神，其实虽然他是一个很难定义的音乐家，不过呢我真的觉得他非常有才华，也为世界留下了这么多美丽的作品。好，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 Michelle 他所写的一首歌曲，这个是 Sea and the Sky， 祝大家晚安。 The sea goes on forever, the sky goes on forever, it's all a vast, unmeasured shore. If you just think about it, the waves are always sighing, the seabird's always crying, where time means nothing.Anymore. If I could, I would take up the sea, join hands with the sky.